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 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活不同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你好，982，我最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那就是我为了节省饭钱和时间买了罐辣酱，本来打算特殊时期就靠辣酱拌饭度过了，结果没想到这罐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直接导致我饭量变大了不说，我现在一看到辣酱就流口水。前两天半夜加班回来，本来不怎么饿，结果一看到它又忍不住下了包方便面就着辣酱吃了，所以我觉得买这罐辣酱真是我本年度做的最差的决定了。 我想应该这样，我想停住答案，就算有人受伤，可是我也很慌张，面对爱谁都会和我一样。我原来想顺其自然，这一次我却决定不退让。 叫醒你的耳朵，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 却再没人回答。我就呼啸着驶过，驶过寂寞或繁华，曾经年轻的人也像我吗？就回来吧，

the battle, but daylight is so close. So don'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. We're gonna be 要我学过

你的眼帘，空气中弥漫着威胁，一样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梦是现实，律师枯竭，黄灯彻夜闪我不眠，游戏我来破解。腐烂的跳动键，暗喜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悲喜将他的真挚的整乱四天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正邪我来分辨，吹着口气横对冷眼，逐末黑夜如墨如烟，怪手起无欢间，正邪我来分辨，吹着口气风对冷眼，逐末黑夜如墨如烟，归手起无欢作息破灭。

再说我愿意。 是不是只能透过双手，爱才会永久滞留？也找不到够坚强的战斗。 看天空里浮云悠悠，羡煞了我的不自由。我站在窗口，我站在角落，听你的流通透。谁说学不了微风，不用从山间飞过，

would I be known in my delay 我的真爱是情的远行 总是让我迷乱晕眩 界都能听得见，拥抱来电的瞬间，是爱着凝结不掉的你的眷恋，狂野的心跳冲破界限，写着疯狂你雪般的爱恋，坚信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。第一眼，你的脸，一点一点让我彻底沦陷，总是让我迷乱晕眩。身边，你却一直都没有发现，还在等待不成立的预言。